细细相遇，一路都说哇哇，不能都在回头看你三台变乱了心跳 Let me take it out out， 在彼此眼中的烟火慢慢升起，感觉在手中融化成诗变白，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，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 曾说的远方，也

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，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，直到乌云散去，风雨落幕，它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，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，它何曾单薄地承载了谁的酸楚，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，它会让你想起 萧全，不仅仅是喜欢。